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44集，敢杀吗？硕大的雁北堂此刻寂静无声，少女脊背挺得笔直，她身材娇小，却仿佛蕴含着无限的力量，而举手投足间竟有将万事都踩在脚下的执着。蔡林一时间哑口无言。沈妙说的没错，这样互相以箭射对方，最危险的应该是他才对。只因为沈妙哪里会什么箭术啊，稍稍射偏一分，也许那箭矢刺进的就是他的脑袋。可蔡林哪里就想得那么多，他想得简单，只要自己先射箭，以沈妙的性子定会吓得腿软，涕泗横流地向他求饶。他再好好地将沈妙戏耍一番，这样一来沈妙的脸面也就丢尽了，自然能为沈月出口恶气。至于那之后的事情，蔡林想都没想。在他心中，沈妙自然在他射箭过后就吓得不成人形，哪里还会有力气来以箭射他？再者，一个连弓都没有拉过的女子，说不定连大弓都拉不开，总归就是个笑话。蔡林是如此想的，却独独算漏了沈妙的反应。他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对方，那种超乎年龄的沉稳让蔡林蓦然恼羞成怒。沈妙的目光就仿佛在看戏耍的孩童，可怜又可笑。都是最容易冲动的年纪，蔡林二话没说就说道， 哼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，生死状就生死状。 哎， 南郡席上的蔡大人急得叹了口气，他恨不得冲上去将自己这个不孝子胖揍一顿。之前以为蔡林只是顽劣，没想到他竟挑了沈妙。生死状这种东西，蔡大人倒不担心自己儿子的安危，却怕蔡林真的让沈妙下不了台，或者射偏了伤了沈妙。和沈信这样的大老粗对起来，可不是人人都能扛得住的。沈月焦急地说道， 我妹妹怎么能立下生死状呢？不过是一场校验，哪里就能到如此地步？这样可不行啊。 是啊，吴姐怎么这样不懂事？ 任婉云皱着眉头， 怎么能凭一时意气说这种话？这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呢？ 他便提也不提是蔡林逼着沈妙做出这个选择的，只是把一切归于沈妙赌气的行为。陈若秋摇了摇头，轻声叹息， 唉，到底是好胜心强了些。 他们这厢云淡风轻的关心沈妙，为沈妙着急，南郡席上自然也不乏对此感到兴趣的。玉亲王死死盯着台上的紫衣少女，浑浊的眼球中散发出腥味，仿佛野兽看到了猎物一般，只是那目光令人作呕。 这沈家小姐可真是有勇无谋啊。 周王指点道， 竟然还签生死状，他不知道这样的话一旦出了问题，沈信都不能拿此事说话吗？ 大约是为了维护沈家的名声。 傅修仪看着台上的沈妙说道， 毕竟谁都不愿听自家不好的话。 可惜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事实。 靖王摇了摇头， 实在太过冲动，难怪说他无知蠢笨了。 裴郎拿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，他也觉得沈妙这样的举动实在是太冲动了一些，虽然知道方才玉亲王的话实在过分了些，可若沈妙真的愿意为沈家着想，就应该想个法子全身而退。虽然可能会暂时被人说道，可是也比等下落得一个当众出丑来得好。 爹，他一定会赢的。 苏明朗握着小拳向他爹表示自己的立场。苏老爷看了一眼小儿子，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苏明朗对沈妙格外关注。苏老爷想，大约是刚巧入了苏明朗的眼吧，自从上回因为苏明朗的提醒而让苏家急流勇退，苏老爷就对小儿子和颜悦色了许多，如今也不想扫了小儿子的兴致， 便含糊地顺着他的话说道： 不错，定会赢的。 苏明朗和苏老爷的态度苏明峰不知道，若是知道了定会嗤之以鼻，因为此刻他正坐在楼阁上遥望着校验台，忍不住说道： 沈家小姐胆子可真大，连生死状也立上了，莫非是平日里沈将军老给他讲军营中的事，他还以为是在军中比试，这也太缺心眼了。 苏明峰对着好友说话从不掩饰，今日却未听见自己最挑剔的好友出言附和，忍不住回头望了对方一眼。紫衣少年捻着手中的海棠侧头沉思，日光正好，微风吹得他匕首上的缨子微微浮动，而眉眼俊俏英气逼人，思索的模样就更让人不得不叹公子无双。 谢三，你在想什么？ 苏明峰忍不住问道。谢景行将那海棠往怀里一揣，突然站起身来，扬唇一笑： 有趣，我们来打一个赌如何？什么赌？就赌…… 谢景行一指台上，笑容里是说不出的风流。 谁会赢？自然是蔡琳啊。 苏明峰皱眉： 莫非你以为有别的人选？我赌沈妙赢。 谢锦行说道。台上已经开始准备了，今日的五类布设实在是足以提起在场所有人的心神，这哪里是校验挑战啊，分明是赌命啊。广文堂果真让人写了生死状来，血色的字迹在雪白的布帛上分外醒目。沈妙提笔写上自己的名字，他写得极为潇洒，仿佛根本未将这重于千金的东西放在眼中。那是自然的，他曾无数回地写过自己的名字，替傅修仪向匈奴写降书的时候，自愿成为秦国人质的时候，婉瑜出嫁的时候，废太子的时候。沈妙这两个字代表的全是血泪，其中的苦难没有人能懂。相比之下，蔡琳就没有那么轻松了。少年虽然是胜负心最强的时候，可是毕竟是第一回签下生死状这种东西，而蔡琳只是一个被家族保护得太好的孩子，甚至不够成熟。沈妙这般坦然倒让他心中更加害怕。下笔重于千金，他写得艰难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同沈妙的名字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写完后他忍不住问道： 沈妙，你不怕我第一场就射偏了吗？若是我怕你第二场射中我，我自然可以在第一场就伤了你的。 沈妙正要去拿草果子，闻言转过身盯着蔡琳说道：蔡公子是这样认为的，我却不以为然。谁都知道蔡公子不射超群，若是射偏定不会是失手，只能说是故意为之。蔡公子是故意想要杀了我，我却不然。谁都知道我对此一窍不通，若是射不中也是情理之中。蔡琳一怔，随即目瞪口呆，心中涌上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。是啊，他射偏就是故意，沈妙射偏却是自然，他甚至都不能失手，因为那样的话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他是故意的。他让沈妙进退维谷，沈妙就立刻原样奉还，怎样都是错。蔡公子为了避免第二场被我射中，自然也可以在第一轮一鼓作气直接杀了我，生死状都立了，你杀了我也不过是比试结果，除了天下人的唾沫，不必负一分责任。我就在这里，你敢杀我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